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市政府人民意见征集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称，2016年本市将继续办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并征求市民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征集时间持续到本月14号，内容包括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市委改革办日前召开改革专项小组联络员会议，据介绍，截至8月底，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确定的172项改革任务已经渐渐启动，目前完成或即将完成69件，制定出台重要改革文件50多个。昨天0点到16点，本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为130多万，比前一天下降3.6%，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5%。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基本平稳，7点到下午4点平均交通指数为2.4，略高于去年同期。结合往年11黄金周的交通特点，今明两天市区景点交通压力增大，市区动物园、颐和园、香山公园等热门景点周边道路车流会相对集中，随着出行的分化，市区游的交通流将会有所上升。受北京西站北广场下沉广场施工影响，从本月起，北京西站北广场西侧的地面出租车调度站将停止运行，有需求的旅客可以前往北广场地下1层、地下2层出租车调度站和南广场西侧出租车调度站等4个区域乘坐出租车。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科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地面高压控制，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节日出游。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北京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陈俊杰老师。陈俊杰老师是球派花脸，首届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长春先生入室弟子。陈俊杰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他和北京京剧院的京剧演员们一起走进了学校，参加京剧进校园活动。 往大了说呢，是普及发展培养京剧的新的观众。实际上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孩子也不大，也在学京剧。 哎，您孩子有多大呀？ 7岁。 哦。 嗯，所以说让他们感兴趣，同时让他们玩着学。 玩着学。 哎，讲一些京剧的这些典故啊、故事情节啊、奇闻异事啊、 苏三起解怎么回事啊？赵氏孤儿怎么回事？赵氏孤儿那就是中国的那个悲惨世界， 嗯， 就是八个人为救一个人死了一大批。这戏叫赵氏孤儿，也叫八义图，八个义士的图给孩子看，这个人谁，好人坏人之分，就让他知道这个人的善恶有报，因果报应。你看过三言二拍的人都知道，因果那就是永远会有这种，不管哪个年代都会有因果的这种轮回的。所以说让孩子们在兴趣当中连唱带比划玩的唱，让他感兴趣之后，在这些人当中选出那么一个两个三个喜欢真正喜欢京剧的，我们重点培养他，之后再有可能的话把他培养到专业学校，这等于就为京剧做了最具体的事情。开始是在普及当中挑优秀人才，为京剧的后边的演员培养，有机会就把他挑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孩子们有的家长觉得我们孩子有这种乐趣，那么就让孩子干专业的，实际上是培养出个年轻的一代一代的年轻的演员。因为你不到这下边去了解的话，你找不到这种源头， 所以这也是传承啊，京剧的传承。 对啊，一是传承，另外就是发掘人才呀。 嗯， 有的孩子他就喜欢这个，你发现不了，恰好这个时候他学的认真，条件又好，从形象啊、感觉啊、反应啊、嗓子条件、身体的结构啊，适合唱京剧，那么何不就把他发展培养成一个京剧演员呢？ 嗯， 哎，顺理成章就形成了。如果说条件不好的，自然咱就学学而已，但是必须要了解京剧。京剧讲究的是忠孝仁义礼智信，臣为忠，子为孝，妻为节，这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传统，让他们知道这个京剧的好处。京剧不管什么戏，到舞台结束的时候都是披红挂彩，圆满结局，人们都会很愉悦地走出剧场，这就是京剧的魅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只有京剧表现得特别的完整，放大夸张，用京剧这种城市化这种四功五法去表现这个人物，包括唱是最主要的，念表演怎么去看，怎么看孩子会有很多感兴趣的，但需要时间来培养，让他们感兴趣就最重要了。 感兴趣， 让孩子们感兴趣，京剧好玩才行。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叔父亲没有大事，不过刚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丈还要亲，爹爹和奶奶亲，生还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风凉的心。 十月五号呢，北京京剧院的艺术家们就要在中山音乐堂呢为大家演出京剧晚会了。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来到剧场观看你们的演出。 很多啊，太多了，现在达到40%-50%啊。 嗯， 我们要去长安大戏院，老观众多一点。你像去国家大剧院，去音乐堂，包括去北大、百年讲堂、清华大学。哎呦，都是年轻人呢，都站着排队。哎，我们进行演出，那真正感受到那种明星签字，压人的在上面签字。刘明把穿着衣服，我们做了好多脸谱的那种 T 恤什么的，送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京剧脸谱多漂亮啊，那种夸张那种啊，远看近看都是很好，但是他都是画制之后印在衣服上，所以他们就作为一种时尚的东西。推崇，所以是很难的。京剧本来不是大众艺术，越来越圈子越小，老人逐渐在走，青年人需要培养。喜欢京剧的人都是一些有文化、有历史知识和这些喜欢戏曲的，他才能听戏。一般人坐不住的，年轻人坐着听戏听一晚上很难的，所以说必须有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家庭熏陶和他的爱好。 那陈老师平时您接触戏迷多吗？ 戏迷我接触很多，我也在网上也教他们唱戏，每天晚上会在聊天室里唱。 在网上教大家唱戏？ 对啊，我自己有房间呢，他们都来唱，我在家的时候我就出视频，他们唱我就给指导，每天都是，只要有时间晚上我都在唱，都在教。所以说社会上的我上网上戏迷都认识我。 哦， 说陈老师 也很时尚啊。 说陈老师，作为你们这个级别的演员，大腕级的，都是九大头牌了，国家一级演员，怎么会上网跟我们聊？您是本人吗？我说我出示给你看看。哎呦，真是陈老师！哎呀，家伙简直，就只要我一在，大家回去告诉陈老师来了，大家哗，这房间一下就几百人就来了。 嗯， 完了，老生老旦花脸为主，但就是咱们还是外行嘛。老生老旦花脸呢，跟大嗓比较近的，我教些基本唱法、发声啊、呼吸啊、气息啊、声音的位置怎么转移啊，教些基本的知识，他们特别感兴趣。 嗯， 而且都加我微信，平时微信，陈老师我唱两句你听听，我就听，我就告诉他们，我是毫无保留的，而且特别认真的对待他们，所以说我就希望戏迷朋友呢，多关注，多喜欢京剧。京剧是很难的，但是呢，尽量找老师去学。听录音可以学，但是呢，肯定是不行的。哎， 啊、一定要找老师。 必须的嘛，京剧没有老师你是学不会的。口传心授 啊，口传心授。 必须口传心授，嘴张多大，舌头放在哪儿，字怎么出，怎么收到什么地儿，闭嘴，声音停在哪儿，都得教啊。这不是啊就唱就完了，那没那么简单。京剧难就难在他的这个细节上。 嗯， 说嗓子好唱那玩行了，能让观众买你的票，那你什么水平啊？那不是我嗓子唱两句人家来买票，那不可能。所以说京剧太难了，太深了，但是京剧太好了。你唱十首歌的卡拉 OK 里边不怎么样，你唱段京剧掌声雷动，哇，唱京剧好，真棒。这就是京剧的受人尊重的地方。 嗯，这就是京剧的魅力。 魅力， 嗯， 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不多，我们跟三流歌星都没法比，他们是市场决定他们的收入，我们是挣工资演出。大家对这东西呢，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物质东西的，但是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干到今天，干了四五十年，马上快退休了，那就是因为喜欢热爱，这个是轻车熟路。舞台上的光彩，镜头前的荣耀是别人得不到的。 嗯，把业余时间也都留给了戏迷朋友。您在网上教？ 我大学很多课，我大学教了好几年了，几个年级的学生我都带，哎，包括社会上好多一些社区活动，我现在也在逐渐去教。因为怎么说呢，原来我的人是很好动的，坐不下来，因为马上快60岁了，就年龄也到了，心也沉下来了，就坐那说着课讲讲课，哎，教学相长，教他同时我又加深我的印象，我会更瓷实。 嗯， 教10次不能变样的，说今天教一样没教，学生怎么学呀？必须得说一次就这样，因为你是代表最高水平的，那么你说他就得按这么唱，定个标准。因为京剧它是有尺子量着的，不是胡来的。 您是说京剧用尺子量着的？嗯，这怎么讲？ 京剧的就像跳舞似的，腿到哪儿就到哪儿，三位四位转，怎么转怎么转，都是必须的。京剧也是一样，拉山膀就拉到这儿，一指就得这么指。所以我唱，我怎么唱原版，必须在板里唱。你怎么跑也不能跑的不能出板，就一步不换形，这是梅兰芳说的，千万变不离其宗。还有一句话就是家里打车，外头合辙。我教了你之后出题唱，哎呦，这学过，跟外边辙是对得上的。 陈振杰老师，10月5号呢，您和北京京剧院的艺术家们一起会在中山音乐堂呢，为广大的戏迷朋友奉献一台精彩的晚会，在这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恰逢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们将在中山音乐堂有一场大型的京剧，也是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来展示对这次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的活动的一个我们的重拳出手。所以说在这次演出当中呢，我们集聚了京剧院所有的年轻和老中青三代人，也就是现代戏当年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我们这个作为一种传承的艺术形式，我们有一场大的演出。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我是通过小时候是现代戏开蒙，在那个火红年代长大的，所以说呢对这个现代戏的感情很深。这次重新又恢复了这么多戏和这么多唱段，对我自己来说呢，就是实际上实现了我自己一个愿望，就是小时候唱的现在回头来再重新的排练演出，特别的兴奋和特别的觉得有用武之地。 那您说的小的时候学的是多小的时候学的呀？ 10岁，70年我们进的艺术学校学京剧，那个时候学习都是现代京剧开蒙。 嗯， 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恢复学习传统戏。 嗯， 哎，所以说传统戏都是76年以后开始的，所以说小时候打基础的东西现在是记忆犹新，那是做梦说梦话都不会错。啊，对，是这样子。嗯， 那这次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剧目呢？ 这次呢，我作为一个老演员的阵容呢，出现在舞台上唱的是传统京剧《赵氏孤儿》，是裘派的一个代表作。那些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威虎山》《杜鹃山》呢，都是由年轻的中青演员来承担。 哎，那这个安排有什么寓意在里面吗？ 它还是根据演员的年龄和级别的排位。你像我们朱强、李宏图啊，包括迟小秋、杜振杰，我们这些老将近退休没再退休这些所以老同志，把我们搁在后边，也是我们京剧的九大头牌作为压轴的这么一个阵容，最后展现用传统戏来蹲底。 嗯 嗯，年轻演员呢承担都是现代戏。 嗯嗯，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阵容对我们年轻的观众，对这些戏迷朋友，对他们来说，您觉得他们会过瘾吗？ 应该没问题，因为现代戏啊，它跟你老戏区别在哪儿？老现代戏的是绝对规范的，老戏呢你可以有伸缩的余地。 嗯， 现代戏它是死板、死节奏、死调门，你都得去这么唱，你跑不了。 嗯， 你说我是唱什么派的？不分派，除了像谭元树、谭弦谭派特色的，其他基本上都是就是这种京剧的规范式的演唱。哎。都是统一规范设计，统一展示，谁唱都得怎么唱。 嗯， 哎，说我加个弯儿，加个手，我想变变，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去改。所以说呢，现代戏都很完整，他们能承担这个角色，同时他们条件和他们发挥的水平都会很极致的体现在舞台上。 嗯嗯，进校园的曲目是这种现代京剧还是？ 进校园呢，更多的是唱一些，甭管是现代戏还是传统戏，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喜闻乐见的。你比如说《我家的表叔》啊，《苏三离了红洞县》呐。美案的包龙图啊，驸马爷近前看端详啊，包括三家店的那个唱段，包括好多就是比较上口的，你像淮河营，此时间不可能消亡，大家都很会唱。 现在心里像什么提篮小麦拎琴喝吗，这个 提篮小麦十门张三水劈柴也靠他零零树苗结什么果，打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啊、现代戏就是让孩子们能在快的节奏里边短的时间接受的，让他感兴趣，你弄些大的唱段慢板呐、啊，那时候高难度的，你这样的话他没有基础的话根本接受不了， 嗯， 达不到普及的目的。 嗯， 嗯，最后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祝福的话啊！ 祝我们喜欢戏曲、喜欢热爱京剧的朋友，祝你们天天的这么开心快乐，用京剧来填补你们的生活，你终生不悔，让你的肠子、肚子方个去唱去练，比什么运动都好。 对身体好，能够长寿， 肺活量增加呀，那肠子、肚子方个那相当棒。高高的音喊那得极喊到极限的时候，那没有气力怎么行啊，这气也有了，人的精神头也有了，这人的这种不老的这种精神头，跟你说京剧能给你， 嗯， 没问题。 好，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 10月5号参加演出的